好，我哋又翻嚟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器言啊，我哋大家主持人 Larry 啊， 系我 Alex 啊， 系，好啦，咁咧就我哋呢一周咧翻翻嚟咧，咁我哋咧都睇翻呢个嘅世界局势啦，咁大家咧如果即系心水清咧，你都听我哋讲过咧，春即系冬去春来啦，跟住咧啲军队啊个个都蠢蠢欲动啦，咁你见到就美国同埋南韩咧就之前做军演啦，咁解放军啊等唔切啦，不停做军演啦，系嘛，咁所以咧全世界咧你见咧都烽烟四起嘅。咁、所以咧，其实咧，基本上咧，春天咧嚟到嘅时候咧，你发觉咧，就啲军队都好唔得闲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咧之前咧就有讲过咧，北韩同南韩近排就破冰系嘛？ 系一齐啊！握手过对岸啦， 系啊，握手啊，咁啊，一次过咧就两个领导人咧就一次过过晒两边条界嘛，系嘛，咁啊相当好玩啦。咁咧，我哋咧讲翻咧就第一单消息咧都要讲翻嘅，就系咧北韩嗰边。咁咧原来咧就讲翻咧南韩咧，就大家知咧，其实南韩咧有个武器嘅。就叫做獅子敲嘛， 系 咁就好鬼劲嘅，咁啊真系獅子敲嚟嘅咧，就会 几十个喇獅敲功咁样， 系啊， 几十个喇叭绑埋一齐， 佢有四十个喇叭， 大声功嚟啊， 系啊， 唔系普通音响喇叭，大声功， 唔系普通嘢，仲要功率系好劲噶， 系 咁咧呢个四十个喇叭扩音器啊，咁咧基本上向住北韩咁啲三八线嘅方向啦， 系 咁咧就成日都我哋啲叫心战啊嘛， 系啊，播 K-pop 啊， 系啊，播啊，咁啊好劲噶嘛，咁咧个音贝唔差噶，真系。系啊，好似讲紧系80噶， 系 啊，所以其实好鬼嘈噶。咁咧，基本上咧呢旧嘢咧，原来咧就南韩依家宣布，就由5月1号开始，啱啱嘅啫。 系 五月1号开始，咁啊劳动节嗰日礼拜二，咁咧就嚟紧咧喺个三八线附近啊， 系 就向住北韩嗰边嗰啲咧会拆咗。 系 咁，大家知啦，呢旧嘢咧系会又拆又装噶嘛。 系 近排咧拆咗，因为咧装翻咧都好耐噶啦，即系讲紧李明博嗰个年代噶， 系 即系好鬼耐。咁而家咧就呢几年咧播咗咁耐之后咧就终于拆啦。 系 咁，当然大家知啦，嗰啲扩音就即系内容乜都有啦。 好得意喎，一粒色仔咁砌落去， 系啊， 色即系砌 LEGO 咁砌落去， 好正系嘛？ 好过瘾噶， 系啊，好过瘾噶。咁所以咧，依家咧今次咧，如果拆咗咧，其实对北韩嚟讲就松一口气啦。 系， 因为你知其实北韩咧最惊就系咩咧？就系最惊就系呢啲人走佬嘛。 咁咪惨咯，冇得听 K-pop 啊， 冇得听 K-pop 啊， 系咯。 但可能第时可以，你估金仔可唔可以咧开放嚟紧咧？嗱，因为咧嗱，大家知咧，北韩如果你要听 K-pop 咧，得一个途径噶咋， 系 就去黑市。 系啊， 就去黑市嗰度买 买 CD。 大家唔好以为个黑市咧喺地底喎， 喺 地面嘅 系咩？ 系啊，个黑市。同埋咧，最怪的地方就系咩咧？就黑市其实咧系有税抽嘅， 系 即系咧政府会抽税噶。咁、政府抽税即系代表呢个黑市神无黑啦。 Okay、 如果我黑到咁，我都抽唔到啦。一嚟打击你啦，仲要抽税。咁即系其实系官方认可嘅黑市啦，所以系好搞笑嘅呢单嘢。咁喺入面咧，你可以睇到 K-pop 啦，韩剧啦。其实乜鬼都有得噶， 我怀疑即系九龙城寨， 我怀疑你 Netflix 都有嘅， 系咯，你可能上到网噶， 系啦，又上到网咧，咁就唔使上暗网啦嘛，佢哋唔使上嗰啲 Deep Web 嘛， 即系以前九龙城寨啊 嘛，我怀疑啊，真噶， 系咯， 真就喂，可能毒品都有啊， 系啊， 真系唔系讲笑， 官方经营， 系啊，乜都有啊，咁当然啦，嗱，嗰个喇叭咧就会讲咩，会讲嗰啲北韩咧体制有啲咩咁衰啦。咁讲佢哋有几独裁啦，咁当然会讲啲社会文化，例如讲咩咧，就讲下即系呢个少女时代有几靓啦，系咪？播下啲歌仔啦，又讲下呢个宋仲基啦，系嘛嗰啲嘢啦。我谂即系呢啲都会有少少噶。咁咧当然好惯啦。咁咧就依家呢单嘢咧就依家停咗之后咧，其实咧就对大家都好啦。即系你话你对金仔嚟讲就松一口气啦。咁啊南韩咧就叫俾面你先啦，因为嚟紧就两韩对话之后就下一次就应该系美朝对话，系嘛？咁美朝对话咧就都系五月啦，咁啊嚟紧咧就拣地方系咪啊？ 好似话新加坡而家， 新加坡系咪啊？我就预言中国，即系我觉得北京有个好处就系金仔唔使坐飞机， 但系两边都唔想益中国啊嘛。 但系金仔系唔知坐飞机噶嘛，佢系好鬼惊人哋喺飞机度搞佢噶。 坐美国风轨都好去咪得咯， 咁就死梗添啦，夹鬼埋，夹鬼你走埋，跟住翻嚟嗰个金正恩系俾佢做咗手脚，金正恩嚟噶啦，系啊，原来都假噶，人造人嚟噶。 咦，万一我而家我都系假嘅咧， 即系十十九头到咁系咪？ 系咯， 喂唔系，佢哋金家传统咧就真系要十十九头，成日好十十九头噶，跟住要酷嘅时候好酷噶。就真系遗传嘅，我觉得呢单嘢就系啦，咁所以就好怪啦。好啦，咁咧就另一单咧就要讲翻咧就系美军啊。嗱，大家咧都应该唔陌生咧，就系美国人咧个精神咧就好实际噶嘛。 系 嗱，一日咧我哋未签呢个条约咧，我都系会继续制裁你嘅。 系 同埋咧，你点样甜言蜜语咧，其实你都呃唔到佢嘅。 系 咁，所以咧呢单嘢咧过瘾在就咩咧？就系咧，其实 Donald Trump 咧，大家知佢啦，就喺呢 part 系硬净过奥巴马好多噶嘛。 系， 即系可能咧，如果你换咗克林顿啊、奥巴马嗰啲咧，就如果你倾一倾嘅话咧，其实有时咧都可能放远少少俾你。 系， 但系咧就冇啊 Donald Trump 呢单嘢，咁咧就 Donald Trump 咧 啲人就话佢想喺对住金仔会面之前咧，就摆个姿态出嚟，就摆个姿态咧，就要摆明系落你面先嘅要。 系， 咁佢首先咧就派咗八架呢个嘅 F 廿二。 系， 咁大家知咧 F 廿二咧，其实咧正路嚟讲咧，就喺韩国有少少部署嘅。 系， 但系而家咧就正式派咗八架， 派到八架嚟。 派八架系啦，就过去朝鲜半岛。咁 suppose 咧，如果你真系进驻八架嘅话咧，个好处就系咩咧？就系、是、其实你可以做斩首噶嘛。 系， 即系你八架咧，你可以见到佢最精锐嘅部队，你去炸佢啊？诶， 唔紧要啦，反正你都睇佢唔到咧。 啊，咁啊系，一定系啊！就算你开咗雷达睇唔到，都睇佢唔到。咁所以咧，用嗰啲八架咧，其实就吓呢个金正恩咯，就话俾你听，其实你去到边我就炸到边嘅。同埋咧，我出咧，你所有机加埋都唔够打，唔够呢八架打噶啦， 就系出咗八架架咁嚟， 就搞掂你噶啦，系啊。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佢哋都唔需要去点样做啲乜嘢啦。咁同埋咧，嚟紧咧，美国同韩国咧嚟紧咧，仲有嗰啲嘅空中嘅表嘅军演嘅， 系 啦，有个叫做 Max Thunder 超级雷霆啊，嚟紧会派一百架战机。嗱，一百架战机包咩咧？嗱，我哋预言啦 ，F 十五啦 ，F 十六啦 ，B 一 B 啦， 系 啦 ，B 二就未必嘅， 系嗱 ，B 一 B 一定有噶啦 ，B 二太贵啦， 系啦，系啦，太贵啦。F 三十五啦 ，F 三十五接收咗咯，韩国 系啦 ，F 三十五都有 ，F 廿二啦，跟住啊， 系啊 ，F 廿二又有，咁所以咧，大家咧就预计咧喺呢啲噶啦，咁咧就总之你预咗咧呢呢廿呢即系八架嘅 F 廿二咧，就为特朗普咧呢、這个美朝对话咧系开铺路嘅。好啦，咁咧下一单咧，我哋要讲到咧就系美国咧嗰边咧就坠机系咪啊？咁呢个坠机潮咧，我同 Alex 有研究过啦。 哇！我 YouTube 睇咗段片咧，有个家庭啦，咁啱啱喺条公路行紧过去啦。 系。 咁啊，见到啲浓烟咯，系咁，个女人就系咁 ，Oh my God，Oh my God 咁啦。 系。 跟住之后咧，慢慢去到，佢真系去到差唔 多坠机，坠机现场啦。 差唔多到 crack 晒佢先停。 哇！ 系啊，跟住啲人话系咁，跟住啲人就前面，但系前面有好多车度嘅阵。 系啊。 咁喺公路 个个都跌去嘛？睇咯，系啊。 我睇佢打电话咯。 系啊。 系可能 即系求救啦， 求救嗰啲咯。 哦 ，OK， 即系外国心呢啲 就。哇，即系哇啲烟高到咧。 如果国内冇噶，国内唔俾你行埋去噶嘛。 哦，系啊。 我有雀仔撞机算啦。 咁大雀仔 唔得噶呢啲位。 外星雀仔嚟嘅 呢啲。系啊，外星雀仔好劲。嗱，我哋讲翻啦，嗱呢单嘢咧，其实咧就系咧National Guard 嗰边噶。 系。 咁就唔系正规军嚟嘅。 系。 啊，即系嗰啲后备军啦，咁啊国民警卫队啊。 系国民警 卫队。系啦，咁啊有一架咧 C-130啊。咁咧就 C-130， 大家知即系呢个大力神啊，咁啊即系个载货量咧，我想查就大概20吨到啦。 系， 咁咧今次咧地点喺边度咧？就呢、是、个乔治亚州啊，即系都系属于南面啦，即系东面南面嗰啲位啦。咁咧就 Savannah 机场附近咧就不幸啦，咁就五个军方人员同四个乘客，咁今次都罹难，救唔翻噶啦。咁咧就基本上咧，原来咧最阴功呢单嘢就原来呢个咧呢架飞机系执行紧佢嘅除役之前嘅最后一个任务。 哦， 呢啲叫临尾香啊，真系 等唔到啊，真系 真系等唔到啦。咁所以咧， 个司机都瓜晒，个全机瓜晒， 全机 ham 晒噶， 系 呢单系啊，所以其实咧就惨。咁咧同埋咧，基本上咧系冇得救嗰只嚟嘅，一落去咧就爆炸， 系啊， 跟住就火，就成个火球咁样飞。 唔知火球话条烟长到好似火山爆炸咁咯。 系啊，所以好惨。同埋咧，佢咧嗰啲残骸咧，直头系扫到附近啲嘢咧，嗰度系有局部停电嘅，基本上。 哦， 系啊， 因为佢做好多 啲公路啊烂咗咁样咯， 同埋嗰啲供电好多都喺公路上面噶嘛，如果烂咗断咗就 系啊，断啲缆啊或者剩咧，就成件事对啲路都用唔到噶啦。咁、啊、所以咧呢次咧系有啲影响，同埋咧你话会唔会有少少士气嘅打击少少啦？但我成日同 Alex 讲啊，即系我哋话如果佢美国本身个机队咁庞大咧、啊，你够唔够一架两架就呢啲叫好似叫自然损耗系嘛？ 损耗 系啦，所以系难避免噶啦，其实系啦。咁所以咧又唔好将件事咧有时睇得太大啦。好啦，咁就另外一单咧，就讲到俄罗斯嗰边话， 呢单新呢单热闹喎， 系啦， 热闹啦， 热闹，因为就你呢边坠机，我又陪你系嘛， 系依架贵好多喎，大佬， 系啊，呢架就真系贵好多啊，同埋呢架咧就嗱咁啊冇咁耐嘅，但系呢架嘢咧都够噶啦，系嘛，咁咧我哋讲呢个俄罗斯嘅苏三十啊， 系， 咁大家知咧苏三十呢部机咧，其实就系苏廿七嘅少少改良版嚟噶， 系 啦，其实如果你留意嘅咧，佢个机身咧个气动设计其实都有啲点唔同噶。啊！即系佢咧呢啲嘅前面嘅压翼啊，系啊，系有啲唔同噶。同埋咧，呢架机做攻击机啊，成嗰啲都得噶嘛。 系佢加埋落去，加埋个光电落去个机身度。 系啊，所以相当唔错。同埋咧，呢个咧就大家知咧，印度入咗嗰部咧系劲过大陆嗰部嘅。 系 啦，苏三十 SM 咧，佢咧如果喺呢度嘅印度嗰部咧系劲少少噶嘛。 系 啦，咁啊讲翻啦，今次咧就有架俄罗斯空军啊，咁喺叙利亚嗰边起飞嘅。系啦，咁但系咧听讲咧就系九点零起飞啦。冇耐就失控咯， 系， 系嘛？咁我哋就谂啦，其实咩事咧？有啲人话官方报告话，就肯定唔系俾导弹击中嘅， 肯定唔系。咁就有机会系咩咧？雀仔 系， 又系鸟击。咁大家就唔知啦。咁咧 ，Best Strike 啊嘛。 但我哋净系知道咩咧 ？Best Strike 啊嘛。咁咧，啲人就咁讲，佢话会唔会系救机，所以就唔弹出嚟咧？咁我就谂，其实可能个飞行高度系咪去到一个，其实就算弹同唔弹，其实都系好问水。 我觉得时间 就不如救机啦。 可能佢嗰个时间太短，就掹都掹上嚟，但系结果可能佢失速跌咗落去咯。因为我见到啲相咧，其实你唔话俾听坠机，你系唔知系坠机嘅。 系， 因为实纯粹好似好一个小型嘅蘑菇云，好似即系个深水炸弹喺个海面上爆炸咁嘅。 系， 咁。因为如果你叫得中弹嘅话咧，你实会空中有黑烟噶嘛？ 有烟啊！ 如果你引擎出事嘅话，其实好大条烟啦。 系， 即系你引擎条烟，系烟尾喺度噶嘛？ 系， 系冇嘅。 咁佢可能直头死机啊！ 可能直头可能引擎 死机 ，shut down 咗，跟住之后直插落去， 直插咯，即系冇得救，冇得救， 系啊， 咁所以咧就呢、這个就冇得讲啦。 呢啲叫做完美跳水。 完美跳水， 冇水花， 系 冇水点， 但我哋就唔敢讲咧。呢个咪自然选好啦。 呢、 這个，因为苏三十咧，即系嗰个保养咧、就是，其实美国嘅后勤同佢嘅后勤又争啲。 即、就、系、是、我讲句笑话啊嘛， 系 我仔啲嘢跌一架少一架，射一支就少一支啦。 系噶，因为你唔同美国可以不停补充啊嘛，系唔同噶，同埋呢个后勤嗰个力量咧就争好远啊嘛。哦，即系你见到美国嗰个后勤维修咧，其实如果你话美国都唔得咧，就全世界都唔得噶啦。基本上，所以咧就一定系嗰个维修嘅一个力量。 啲人成日话美国嗰个后勤唔足 80% 嘛， 系， 梗系唔使足 80% 啦，我多你几倍机。 系啊，咁你计翻个规模争好远噶， 争好远噶。 你嘅80，佢80争好远噶，因为人哋系讲紧成几百一千部， 系啊， 你系讲紧几十一百部， 系、啊， 咁梗系争好远啦。 系啊， 好啦，另外啦，嗱，咁我哋头先咪讲咗苏三十啊。 系， 今次咧我哋讲咧苏廿七咯，嗱唔系坠机啊， 佢老豆啊， 系啦苏廿七，佢嘅系咯，即系阿爸啦，系咪啊？ 阿爸 系啦，或者阿哥啦吓。咁呢个苏廿七咧，今次玩咩咧？就原来咧美国咧就有架 P 八，系啦 P 八大家知咧，即系攞嚟反潜噶嘛。 系， 咁呢 P 八巡逻机咧就喺波罗的海嗰边啊。咁大家知咧，其实北约咧嘅前线就系波罗的海嘛， 系 个三个小国啦。 系， 咁咧呢个波罗的海咧，咁上面咧有架 P 八巡逻嘅时候咧，你知咧苏联咧唔系俄罗斯咧就一定唔会放过你嘅，咁就派架苏廿七。就去拦截佢嗱， 唔好似千八咁话撞佢话。 诶嗱，咁架机同个机师都劲啲嘅。 O K， 咁我哋讲两样都劲啲。嗱，我哋讲翻苏廿七咯。咁听讲今次点咧？嗱，你知咧俄罗斯咧，佢哋咧就有个叫杂技团噶嘛，莫斯科马戏团系嘛。 哦。 咁我成日怀疑咧，嗰啲机师其实系莫斯科马戏团出世嘅。咁、哦、所以咧，佢哋专系做埋啲杂技嘅。咁今次玩咩杂技咧？原来咧嗱，翻滚筒咧太少嘢啦。今次佢哋玩到点咧？就两架机咧争几多？争六米。六米喎、 哦，六米好近喎、 哦，六米喎、哦，即系咧，如果依家咧，我哋喺个广播室入面咧，六米即系几远咧？六米咧，哇，真系好近嘅啫、哦， 系啊， 即系六米我嗌 Alex 都听到， 几张台咁远咯， 系咯，我嗌 Alex 啦，佢都听到， 即系大家如果写字楼就几张台咁远咯， 系啦，同埋咧，如果我攞个相机影咧 ，Alex 喺度食紧面，我睇到嘅， 系就睇到啦， 系啦，仲要食紧几多条面， 打紧咩纸睇到啦， 系 上连灯我都知啊， 上连灯都睇到系咪啊？ 所以我都冇呃我唔到， 所以六米啊，各位，六米系好短嘅，仲要咧呢六米咧，距离咗几耐咧？九分钟。 喂， 不过九分大家知咧，如果喺战机咧系讲紧咧五秒六秒都好耐噶， 即系吉咯又顶住你噶咯。 但系九分钟喎， 咁即系等于 成世咁耐。如果喺飞机入面， 即系啊，即系夺、啊、等于你行条屯门公路，佢跟足你屯门，跟足咁耐。 但系问题，大家嘅速度系好快噶嘛？ 咁啊几百啦， 大家都要 keep 住咁咪？即系你讲紧可能三五百咁样，喂九分钟喎，但得六米啫，系好恐怖噶嘛？ 难顶喎！ 喂，你揸车啊，六米都撞啦。 嗱，我觉得最惊唔系个 EP8 个司机， 系 我个意思，最惊系苏， 我苏嗰个， 系啊，大佬， 系啊， 我个战斗机嚟噶， 因为你炒就爆噶啦， 同埋一样嘢，我 系 喂斗，佢随时同你斗猛得。咁 B8 定翼机嚟嘅，四个螺旋桨， 系啊， 你又唔系你喷射机嚟嘅，两副 engine 开住，睇下斗慢啦，边个慢啲啦， 系啊， 慢啲你失速跌落去噶咯， 系噶，所以好弊噶。以前咧未有架米格廿九咧， 系 佢哋咪可以话佢开到好慢啦，咁开到八十节噶嘛， 百分之百零 八十节，系啊，我哋以前都有讲过八十节噶嘛， 米格廿三啊， 米格廿九好似， 廿九都得啊， 得啊，好似话开八十折啊嘛，好低，开到好低，但系苏廿七咧，听讲佢低速性能咧又唔系太差嘅，所以就可能咧就咁样同佢斗咯，系、 哦、 啦，咁但系其实我想讲美国都费事搞咁多嘢啦，其实美国如果真系同你斗慢，咁梗系美国着数啦，佢算啦，唉，我忍你啦，我做完我个 job 我走噶啦，系嘛，但 系 佢冇俾佢吓走，系，即系挨咗九分钟， 好耐啊， 其实系惊噶嘛，即系你谂下，你唔系大陆，大陆系唔会射你噶嘛。俄罗斯真的有一丝机会会射你，其实都是即系都系有啲危险噶呢单嘢度。同埋咧，你大家知咧，如果部机咁近咧，嗰啲扰流咧一出咧，其实唔系你想两边吸埋就撞噶啦。 系啊，两边扯扯风就 吸噶嘛，就扯埋就撞。所以其实咧呢单嘢咧系好鬼危险噶。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下咧，五角大厦咧就 complain 就话咧佢哋喺呢个吉布提基地咧就发觉咧，咦有啲镭射光射佢哋啲飞行员喎。 哇！呢单新闻喎。 系啊，咁啊啲人就话吉布提喺边系嘛？吉布提咧其实亚丁湾咧上少少。 东非啊嘛。 系啦，乜东非？咁咧呢个军事基地咧就系呢个嘅万国必争之地啦。咁呢家咧就有四个位啦，一个就法国、日本、美国同埋中国啦。 租界咁啊，以前。 系啦，租界咁嘅系美租界、法租界嘛。咁依家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法国嗰个咧可以俾印度入噶，嚟紧咧印度可能可以喺度。但系啲人就话喂。边个射你啊？美国嘅盟友法国唔会射你啦，日本唔会射你啦，咁边个射你啊？其实都讲到明啦，肯定系大陆啦，系嘛？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啲人就话：哇，咁小镬鸡啊，攞镭射光，即系细个你有冇试过俾人哋攞镭射光射你只眼啊？啲人咪好兴玩呢啲嘢。 弹橡筋。 原来咧细个你觉得咧咁小镬鸡真系会出现噶。 喂，弹橡筋咯。 系啦，咁但系原来真系会噶。咁所以咧而家咧大陆就话：喂，黐线，肯定冇呢单嘢啦，系嘛？咁唔知啦，呢单嘢咧，总之大家听完咧就算啦。咁啊，即系相当之搞笑嘅。好啦，咁最后讲埋呢单，咁咧就讲到美国海军咧嚟紧呢个编制咧有少少改变，因为咧如果大家知咧美国嗰个编制咧，其实咧就有几个舰队嘅， 有300个舰队，因为而家上环想增加，因为300架目标， 咁咧就佢咧嚟紧咧就依家咧有第三舰队、第四舰队、第五舰队、第六舰队、第七舰队啦，同埋第十嘅，其实咧大家有啲最熟嘅咧就系第三同第七啊嘛，系咪？咁第五舰队咧就喺印度洋啦， 系 唔系？喺呢个中东啦，印度洋咁样啦， 系 第四舰队嚟中海啦，咁讲嗱，佢哋近排话咧要扩编翻第二舰队，其实个舰队有嘅，但系咧第二舰队依家系冇舰嘅，近排咧佢哋话咧第二舰队咧要摆翻啦， 系 咁咧摆翻咧就要守翻边咧。即系守翻美国嗰边啦，咁、 哦、 啲人就话点解咧？因为咧守翻住呢个北大西洋， 系 即系好似北约咁啦，守翻北大西洋咧就有咩事支援啊？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就几精彩嘅，即 系 如果咧如果嚟紧美国咧即系做翻呢个编制咧，其实就摆明就恰用俄罗斯啦。咁、 哦、 咧，大家睇戏啦，系嘛？呢单嘢食花生啦要。好，呢一节嚟到呢度先。 好。